攻读编年记下，西泽克雅和约什雅的重大改革，第28章。阿哈次当即时年20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16年。他没有像他的祖先达卫一样行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却走了以色列列王的路，为巴尔诸神铸了像，在本西农山谷焚香，仿效上主从以色列子民面前所赶走的义民所行的丑恶之事，令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神，又在高处丘陵和绿树下焚香献祭。因此上主他的天主将他交于阿兰王手中，阿兰打败了他，掳去了他一大批人民带到大马士革。上主又将他交于以色列王手中，大受打击。勒玛尼亚的儿子裴塔黑在犹大一日杀了12万人，都是战士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。俄弗拉因一个名叫齐格黎的勇士杀了王子马阿瑟亚，王宫总管阿次黎刚和君王的辅相厄尔卡纳，以色列子民由他们的弟兄中掳去了妇女和他们的子女，共20万人，并掳去了许多财物，都带到撒玛利亚。在那里有一位上主的先知，名叫敖德德，出来迎接回撒玛利亚的军队，向他们说：看，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，由于向犹大发怒，才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却怒气冲天，大加杀戮。现在你们又想强迫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子民做你们的奴婢，难道你们自己就没有干犯上主你们天主的罪恶吗？现在你们听我的话，将由你们弟兄中掳来的俘虏放回去，因为上主的震怒已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时俄弗拉因子民的首领中有几个人，即约哈南的儿子阿撒里亚，莫使勒摩特的儿子贝勒格亚，沙龙的儿子西泽克亚和哈德莱的儿子阿玛萨，就起来反对归来的军队，对他们说：不可将俘虏带到这里来，因为你们想使我们得罪上主，来增加我们的罪恶和过犯。我们的过犯已经够重了，上主的震怒已临于以色列。军队立即将掳来的人和抢来的财物留在首领和全会众面前。以上提名的那几个人便起来领去被掳的人，其中有赤身的，便从所掳取的财物中取出衣服来给他们穿，给他们鞋穿，又给他们吃喝，且给他们擦油。又将所有软弱的人放在驴上，送到棕榈城耶里哥他们的弟兄那里，以后便回了撒玛利亚。那时阿哈次派人去亚述王那里求救，因为厄东人又来攻打犹大，掳去了许多人民。培勒舍特人也潜入了平原的城市和犹大的南方，占领了贝特舍莫市、阿亚龙、格德洛特、索科以及四郊村镇，提莫纳及其四郊村镇、基莫佐及其四郊村镇，并住在那里。由于犹大王阿哈次在犹大肆无忌惮，背叛了上主，因此上主压服了犹大。亚述王提格拉特披勒瑟尔到了他那里，不但没有协助，反而压迫了他。阿哈次强夺了上主殿内、王宫以及群臣家中的财宝，奉送给亚述王，但无济于事。阿哈次王这个人越在困难之时越发背叛上主，他竟祭祀打败了他的大马士革的神，说：阿兰王的神既协助了阿兰人，我也向他们献祭，好使他们也协助我。 但是那些神却使他与以色列民众陷于灭亡。阿哈次又将上主殿内的器皿收集起来，将上主殿内的器皿予以粉碎，将上主殿宇的门封锁，在耶路撒冷每个角落设立祭坛，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，向外邦的神焚香，这样激起了上主他祖先的天主的圣怒。阿哈次其余的事迹和他行的一切，前前后后都记载在犹大和以色列列王史录上。阿哈次与祖先同眠，葬在耶路撒冷城内，但没有将他葬在以色列王陵内。他的儿子希泽克雅继位为王。